郭林，知身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草根皇帝汉宣帝，因为在民间大学修炼了多年，他时来运转，神奇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按照先皇遗留下来的惯例，来了个祭祀宗庙。整个过程当中，大将军霍光骑着高贵的汗血宝马和汉宣帝是并驾齐驱，成了贴身的护皇使者。这样的场面盛大庄严，众人无不称赞，唯独有坐在舆中的汉宣帝，非但没有体会到登基当皇上的美好感觉，反而深深的感觉是如芒在背。这种感觉呀，在《汉书·霍光传》里边是有记载的。本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原则，上任之后的汉宣帝马上对朝中官员进行了人事变动，他重用了两个人。汉宣帝首先重用的人是一个老头，一个不折不扣的糟老头子，他的名字叫蔡邕。蔡邕老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按照古人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九十耄耋，一百鸡仪来说，蔡邕则属于典型的耄耋之年，已经年过八旬了。但是汉宣帝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姜还是老的辣。此时正好老丞相杨敞没来由的就病故了，汉宣帝二话不说就把蔡邕提升为丞相，接着又封他为杨武侯。总之啊，这蔡邕立马成了朝中的栋梁之才。另一个是年轻人，年轻到了什么程度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还处在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阶段。但是汉宣帝却不管这一套，立马晋升青年俊杰左冯立、田广明为御史大夫。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人为霍光鸣不平了。这个空缺的丞相之位，再怎么轮也轮不到蔡邕这个糟老头啊，难道我堂堂大汉朝就没有人才了吗？众人有疑问很正常，但是汉宣帝却很清楚，他之所以重用一老一少的蔡邕和田广明，是想打压朝中实权在握的一把手霍光。众所周知，自从托孤五人组在汉昭帝时上演内耗战，导致上官父子被诛以后，霍光实际上已经成为朝中的摄政王了，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而刚刚上任的汉宣帝自然对这个三朝元老是敢怒不敢言，但又不甘心这样一直做霍光这朵花魁的绿叶，于是搬出了比霍光年龄更大、资格更老的蔡邕来做探测仪， 想试试霍光的反应。事实证明，霍光就是霍光。面对汉宣帝的投石问路，他显得从容而又淡定。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自然非等闲之辈。面对众人的质疑和非议，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反而笑着对众人说了：蔡邕精通四书五经，而且还是先帝的老师，这样的人才难道不配当丞相吗？而面对小毛孩田广明，他没有不屑一顾，而是谦逊地说：时代在进步，现在各部门各单位都重视后备人才，田广明的上任说明我们国家后继有人呐。眼看立了一老一少，霍光并不为所动。汉宣帝还想再立一老，立结发妻子许平君为皇后。当年的巫蛊门，皇太子刘据全家被杀，当时尚在襁褓当中的汉宣帝刘询被囚禁于监狱当中。在这个危难之际，一个叫张贺的人挺身而出，他曾经在太子府上当过保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曾对刘询悉心照顾，使得这颗黄种得以保留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刘询已长成了翩翩少年。俗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老好人张贺开始为他的终身大事操劳起来。他本想把他的弟弟张安世的女儿许配给刘询，却遭到张安世的断然拒绝。他认为刘询虽为汉武帝的曾孙，但此时只是庶民一个，根本就不配娶他的女儿。内部联亲的计划失败以后，张贺充分发挥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把目标转向了另一个人，许广翰。许广翰原本是汉武帝的贴身卫士，有一回，也许是心血来潮，他拿了别人的马鞍放到自己的马背上，结果因为从驾而盗被判了死刑，后来动用了大量的关系才改判为宫刑。等到汉昭帝在位时，上官安联合燕王刘旦、鄂邑长公主等人谋反。东窗事发以后，霍光派许广翰为钦差大臣到上官安府中搜查证据。这件事如果办好了，许广翰将前途无量。可是许广翰却辜负了霍光的期望，因为办事不力，被判了三年刑。许广翰的命运是悲惨的，他的女儿许平君也好不到哪儿去。他14岁时就许配给欧胡氏为童养媳，可还没等他成人呢，丈夫就来了个病逝。也正是因为这样，原本就落魄的许广翰正在为闺女未嫁夫先死发愁的时候，听说张贺为皇曾孙来提亲，立刻拍着胸脯就答应下来了。可是他的笑容很快就被老婆泼了一盆冷水呀。我曾为女儿卜卦，说女儿将会大富大贵，皇曾孙是叛逆之后，若把女儿嫁给他，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吗？生活就像是潮水，时涨时消。当你迎向他的时候，他悄然而退；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他又悄无声息地扑上来。世事难料，贫富难定，一切随缘吧。许广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向妻管严的他，这回竟然强硬了一回，执意让女儿嫁给了这位落魄皇孙。只羡鸳鸯不羡仙， 婚后这小两口是两情相悦，琴瑟相和，羡煞了不少人。也正是因为这层患难的关系，当时落魄皇村时来运转，许平君就成了皇后的不二人选。可是呢，这只是汉宣帝一厢情愿的想法，要想立许平君为皇后，还得经过摄政王霍光的同意。而霍光此时心目中的皇后候选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小女儿霍成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霍光这样做，也是出于巩固自身地位来考虑的。一场大战即将上演，汉宣帝也不含糊，立马来了个亮剑。他对身边的侍者说：“朕当年韩魏时的佩剑在哪儿？去给朕取来。”众大臣都是明白人，自然知道汉宣帝这是表明自己不弃糟糠之意。于是乎，大家争先恐后的上书，请求册立许氏为皇后，那场面甚为壮观。汉宣帝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故意推脱了几次之后，最后只好假装勉为其难的册立许平君为皇后。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因为汉宣帝先发制人，而且用的是暗招子，霍光猝不及防，还来不及出招呢，就败下阵来了。眼看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他心里边虽然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边咽，选择了沉默。沉默归沉默，但是也是爆发的前奏。果然，当汉宣帝想得寸进尺的再立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为侯王的时候，霍光选择了爆发。他站出来，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同意。搬出来的理由是汉高祖刘邦的语录：“非刘氏宗亲不得封王，非有功之臣不得封侯。”补充理由是：“许广汉已经是个废物，这个侯，他不合适来当。”由于霍光的阻挠，汉宣帝不敢霸王硬上弓，做出了让步，封许广汉为昌城君。按理说，事情到这儿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可是通过这两件事情一闹，霍光不干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对汉宣帝上了一道菜：炒鱿鱼。接到了霍光的辞职申请，汉宣帝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第二反应是吃惊，第三反应是心惊。震惊的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霍光会主动要求辞职。吃惊的是，他也被霍光打了个措手不及，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心惊是因为他的心里被一种叫恐惧的东西代替了。对于雄心勃勃的汉宣帝来说，霍光的主动让贤本来是再好不过的事儿。可是他也明白，霍光这是对他这个草根皇帝做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举，目的同样是以退为进的投石问路。刚刚上任的他，皇位都还没坐热乎呢，如果没有霍光做后盾，只怕离废帝的日子也不远了。于是汉宣帝马上召开了一次庆功会，结果霍光作为首要功臣，增添食邑17000户，车骑将军张安世食邑10000户。此外，列侯填充食邑10人，新封侯5人，赐爵关内侯8人。总之啊，老一辈掌权者是皆大欢喜。 非但如此，汉宣帝为了稳住霍光的心，还给他吃了这么一颗定心丸，凡事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呈上来。说白了，就是大臣有事要向皇帝汇报，必须得先到霍光那儿去拿一张通行证，这才有上书的机会。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汉宣帝用这样自我牺牲的办法，成功地稳住了霍光。可是，内政搞定以后，他依然眉头紧锁。原来啊，他马上面临来自外部压力了。给汉宣帝施压的不是别人，是老相识匈奴。原来匈奴趁着汉朝政局动荡之际，又开始兴风作浪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在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强悍的匈奴，汉朝采取了和亲的政策。刘喜君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她是第一位嫁往乌孙的汉室公主，也称乌孙公主。当时的乌孙王列焦弥年纪已经大了，细菌的年龄和他的孙子差不多，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毫无温存可言。也正是因为这样，乌孙公主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一国兮乌孙王，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烙为浆，举长吐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回乡梦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年之后，列焦弥去世，他的孙子岑邹君须弥继承了王位。按照乌孙习俗，新王要继承旧王的所有妻妾。西君公主无法接受这种赤裸裸的乱伦，写了一封白皮书向汉武帝求救，强烈要求回国。然而汉武帝的回话却把她打入了万丈深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公主既然嫁到匈奴了，就不要总是想着回娘家。断了回家梦，又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的大局着想，西君公主只好含泪忍辱再嫁岑邹。一年之后，西君为岑邹生下了一个女儿，因为产后失调，再加上心绪难平，没多久就忧伤而死。秋风瑟瑟秋悲凉，愁云荡荡愁断肠，路远迢迢路望尽，山高重重山凄凉。西君公主死了之后，汉朝继续和乌孙走和亲的道路，结果一个叫公主的奇女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公主出身于衰落的帝王之家，她的先祖就是汉高祖的胞弟刘交。这个当年在班上唯一的三好学生，在刘邦建汉以后被封为第一代楚王。刘交重用贤德的人才申培公，国家成兴旺之势。刘交死了之后，因为长子刘丕飞早已经夭折，因此他的次子刘颖克继承了楚王的王位。吕氏专政时期，刘颖克迁职为宗正，掌管皇族的户籍族谱。汉文帝时期，他的封号被改为夷王。刘颖克在位期间，在文方面依然重用申培公，而在武方面则重用韦孟。刘颖克死后，儿子刘戊即位。刘戊这个典型的富二代

民族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悟怎么也不会料到，他逞一时之快，痛快地死了，而他的子孙却还要窝囊地活着，他的家族就从此败落了。皇亲国戚的居住地没有他们的一寸地盘，皇族宗籍里边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王侯将相都跟他们划清了界限，就算是平民老百姓也对他冷眼相看，这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公主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日后会名扬四海。太初二年，乌孙王再次请求和汉朝和亲，正为匈奴头疼的汉武帝一点都没犹豫，就答应了乌孙的请求。于是公主就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公主到乌孙国之后，积极参与政事，致力于兴国安邦的事业，两国关系是越走越近，一派和谐的景象。匈奴眼看着乌孙的胳膊肘明显偏向汉朝了，对罪魁祸首的公主是恨之入骨，一心将其除掉而后快。元平元年，汉昭帝突然病入膏肓，一直蓄势蛰伏的匈奴却开始起死回生了。他们对乌孙发出了最后通牒，交出公主，断绝与汉朝的一切往来。乌孙国王翁归靡回的话很含蓄，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想要我乌孙和汉朝断绝关系，对不起，我做不到。果然，匈奴胡眼狄单于接到翁归靡的回话之后，表情是大怒，怒不可遏，于是他就开始行动了，派军以车师国为跳板，直捣乌孙腹地，并且先后对乌孙东部的鄂师和车衍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乌孙有难，公主不能袖手旁观，毕竟乌孙也算是为了汉朝才遭到匈奴报复打击的。可是公主没有料到，她发出的像雪片一般的求援信，结果却只有一个结果，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孤立无援的乌孙只好自力更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自我保卫战。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并没有白费，从汉昭帝的英年早逝到汉宣帝的神奇上任，汉朝内部的风云变幻是远在他乡翘首以盼的公主无法知道的。但他唯一坚信的就是娘家人是不会丢下他不管的。果然，汉宣帝上任，接到公主的求援信之后，立马招来了霍光，和他进行了紧急商议，最后达成了如下共识：抗匈奴，援乌孙。 文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2年，这是一个秋风瑟瑟、秋叶满天飞的季节。汉朝出兵16万，分5路讨伐匈奴。第一路，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4万兵，目标西河。第二路，度辽将军范明友，兵力3万，目标张掖。第三路，前将军韩增，兵力3万，目标云中。第四路，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兵力3万，目标9泉。第五路，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兵力3万，目标5原。与此同时，派校尉常惠到乌孙亲自去主持战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说，汉朝对这次抗匈援乌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多年的交战，使匈奴对汉军的恐惧已经到了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地步。因此，听说汉军浩浩荡荡开过来了，他们充分发挥不休遁走的优良作风，赶紧进行迁徙鸟举，跑得远远的了。军民连同畜生一同转移到了号称鬼见愁的漠北。匈奴对付汉军的办法很实惠，叫坚壁清野。五路汉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塞外，结果却没见着匈奴的一兵一卒，只见到了满眼的残枝败叶。吃找不着吃的，穿找不着穿的，只剩下望穿秋水般的期待。可是踏过一山又一山，涉过一水又一水，走过一城又一城，除了遍地的落叶更多更浓更密，呼呼的秋风更猛更冷之外，一无所有。也正是因为这样，一路军祁连将军田广明率先来了个打道回府。他毕竟年轻见识短，原本以为与其这样没有结果的在别人的地盘上耗下去，还不如早点回去呢。可事实证明，他这一退就成了人生的滑铁卢。霍光本来就对汉宣帝一手打造的后起之秀田广明恨之入骨，此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马上就以临阵脱逃罪把田广明送上了断头台。随后退兵的田顺原本以为跟着田家人的屁股后边走总是没错，结果看到走在他前面的田广明倒下了，这才慌了。但他毕竟是老江湖，关键时刻他静下心来，对何去何从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分析，结果得出了结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他马上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俘虏了大量匈奴士兵而归。其实啊，充其量只抓到几个老弱病残的匈奴人而已。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呀。面对田顺的忽悠，霍光一点也不含糊，派人一查就水落石出了。犯了7军罪的田顺很快就知道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知没有好下场，他只好挥剑自刎了。如果范明友、韩增、赵充国三个人知道最先打道回府的两位田氏将军已经身首异处，打死也不会撤兵的。可当时的通信条件不发达呀，等知道情况不妙的时候，三个人已经在汉朝境内， 别无选择了。可这一次霍光并没有砍他们的头，也没有革他们的职，只给他们三个来了个记过的处分。霍光开恩的原因是汉宣帝亲自出面为他们三个说情。汉宣帝是这么说的：枪打出头鸟，现在已严惩了田广明和田顺，再诛杀下去，只怕非但起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反而引起朝中人心惶惶。既然皇帝都开口了，霍光顺水推舟，对他们三个人从轻发落。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五路大军相继无功而返，霍光自感颜面尽失的时候，不起眼的校尉常惠却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原来自从乌孙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之后，匈奴没再客气，直接就付诸武力了。匈奴右谷李王原本以为拿下小小的乌孙那就小菜一碟，却不想他们这种赤裸裸的侵略方式引起了包括乌孙国王翁归靡在内军民的愤怒和殊死反抗。结果以王者之师著称的匈奴右谷李王大为光火，发誓不踏平乌孙誓不收兵。而常惠的到来，使得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乌孙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这位军事顾问的主持下，乌孙王翁归靡率军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袭击了毫无防备的匈奴右谷李王的王庭老巢蒲类海，结果匈奴败得很惨，不但无数的匈奴人被生擒，连虎眼敌单于的叔叔嫂嫂女儿这些亲眷都成了俘虏。斩杀和俘获的匈奴士兵达到40000人之多，另外还有70多万头的马牛羊也成了乌孙的战利品。正是因为这样，获胜而归的常惠得到了汉朝上上下下的热烈欢迎，而他也得到了嘉奖，被封为长罗侯。匈奴大意失荆州以后，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在汉朝撤军之后，虎眼敌单于亲率数万骑兵扑向了乌孙，进行残酷的复仇战，大肆掳掠了一番回去了。都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会呛到，这话一点都不假。胡眼敌单于显然属于这种倒霉的人，因为就在胜利而归的途中，天宫开始发威了。先是不作美的天空开始下起了雨，风里来雨里去，这对强悍的匈奴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不值一提。可是呢，雨却越下越大，变成了倾盆大雨，大有绵绵不绝之势，让人没办法前行了。最后雨终于停了，天空中却飘着一团一团的东西，这东西盖到哪儿白到哪儿，原来下雪了。这一场雪不但比往年来得更早，而且是一场百年难遇的暴雪，这让跟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匈奴人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天灾。暴雪之下，缺衣断粮，死是必然，能活则是奇迹。结果经过暴雪的洗礼，匈奴士兵能够幸存下来的不到1/10，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眼看着老天都在帮忙，乌孙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良机，马上联合了仙灵和乌桓，三国联军趁机围剿匈奴，结果匈奴大败，人口损失了10/3， 牲畜被掠走了十分之五。经过天灾人祸的洗礼，匈奴国力被极大的削弱了，各属国也土崩瓦解，从此一蹶不振。到这儿，当年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通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经营，终于奇迹般的实现了。乌孙击败了强大的匈奴，这让公主的威望在乌孙是空前高涨。温闺蜜审时度势，立即上书汉朝，请求为自己的长子元贵弥再迎娶一位汉家公主，进一步加深汉朝和乌孙的友谊。汉宣帝和大臣商议之后，决定遵照温贵弥的意思，封公主的侄女刘相夫为公主，让她继续为加强乌孙和汉朝的交往和友谊而努力。也许是细菌公主和公主表现得太好了，汉宣帝本着嫁出去的公主都是凤凰的原则，在嫁公主之前先进行了紧急充电，让刘相夫在长安上林苑居住，学习乌孙语言习俗，为成为未来新的乌孙国母做准备。等公主能说出一口流利的乌孙语之后，才派遣浩浩荡荡的队伍隆重地护送公主出嫁。可天有不测风云呢，和亲队伍刚刚到达敦煌，喜气马上就被乌孙国内传来的噩耗给冲淡了。温闺蜜病逝，公主接到噩耗先是一惊啊，但紧接着又恢复了平静。我嫁的不是温闺蜜，而是她的儿子元贵蜜。老子死了，儿子正好可以继承王位，他到了那儿也就是王后胭脂了，于是就接着前行。可是呢，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被乌孙的贵族们给打碎了。原来这些贵族在温闺蜜病逝之后发动了宫廷政变，废掉温闺蜜的长子元贵蜜，推举前任国王君须弥与匈奴公主所生的儿子尼弥为新国王。此时的公主已经出了棺材，听到消息之后傻眼了。尼弥现在成了国王，那他现在去乌孙嫁的人不是元贵弥，而是尼弥了。尼弥为人狂妄暴力，号称狂王，本着舐犊情深的原则，自然亲近匈奴，敌视汉朝。因此他成为乌孙王之后，等于剽窃了乌孙所取得的成果，这是汉朝无法接受的。因此就在公主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汉朝却上演了一出悔婚的闹剧，立刻召公主回朝。接到娘家人签发的悔婚证，公主的眉头锁得更深了。她毕竟受汉朝恩惠和教育多年，没有为悔婚容易台阶难下发愁，而是在思考着汉朝和乌孙国友谊的问题。新上任的乌孙国王尼米，他没娶到汉朝的公主会善罢甘休吗？两国的友谊会不会因此而断送呢？很快，公主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遵从乌孙习俗嫁给尼米。本以为牺牲一个人的幸福可以换来汉乌两国的长治久安，可事实证明呢，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公主嫁到乌孙之后，虽然忍辱负重地为尼米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痴米，